束。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你。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戏剧空间。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给您安排的是话剧《雷雨》的第一幕。《雷雨》呢是曹禺先生的名作，是由夏纯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剧中人四凤由胡宗温扮演，鲁贵由沈默扮演，鲁大海由李翔扮演，周冲由董行吉扮演，樊怡由吕恩扮演，周平由于世之扮演，周朴元由郑荣扮演，鲁世平由朱琳扮演。好，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话剧《雷雨》的第一幕。 第一幕，雷雨的故事发生在1922年前后的一个郁闷的夏天。那天早上，天灰沉沉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周公馆的客厅里，窗帘低垂着，更显得阴暗。四凤一早起来，就按照老爷的吩咐给太太煎了药。这会儿他正在客厅里滤药，他的父亲鲁贵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 啊，四凤， 呵，真热。 四凤，你听见了没有啊？ 是爸，干什么？ 我问你啊，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都知道了。 妈，这孩子。 爸，您少说两句吧。哦，天气这样闷热，回头多半下雨。哎，老爷出门穿的皮鞋您擦好了没有？这是您擦的，这么随随便便的抹了两下，老爷的脾气您可知道。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哎，四凤，你听着，我再跟你说一遍，回头见着你妈，别忘了把新衣服都拿出来给她瞧瞧。 都知道了。 哎，叫她想想，还是你爸爸混世有眼力，还是他有眼力？ 自然您有眼力呀。 哎，你还别忘了告诉你妈呀，你在这儿周公馆吃得好喝得好，就是白天伺候太太少爷，晚上还是听他的话回家睡觉。 那倒不用告诉妈，自然会问的。 哎还有呢，钱，你手下也有许多的钱呢。 钱？ 这两年的工钱、赏钱，还有那零零碎碎的，他们…… 那您不是一块两块的都要走了吗？喝了赌了。 嘿，你看你看，你又那样了，急呀急的。这急什么？我不跟你要钱。我说啊，我说他不是也不断的塞给你钱花吗？ 他谁呀？ 大少爷。 谁说大少给我钱呢？爸爸，您别又穷疯了，胡说乱道的。 嗯，好好好，没有没有，反正这两年你不是存点钱吗？我不跟你要钱，你放心。我说呀，回头见着你妈，给那些钱也给她瞧瞧，叫她也开开眼。 妈不像您，见钱就忘了命。 钱不钱，你没你爸爸成吗？你要不在这儿周家大公馆的帮主，这两年净听你妈的话，你那每天吃着喝着，哎，这大热天你还穿得上小纺绸？ 妈是个本分人，念过书的，讲脸，舍不得把自己的女儿叫人家使唤。 什么脸不脸的呀，又是你妈那一套。你是谁家的小姐？妈，底下人女儿帮着又失了身份了。 爸，爸，您看您那一脸的油，您把老爷的鞋再擦擦吧。 讲脸呢，又学你妈那点穷骨头。你看他，他要脸，跑他妈的八百里外女学堂里当老妈，为了一月八块钱两年才回一趟家，这叫本分？还念过书，简直没出息。 爸，您有两句回家说吧，这是人家周公馆。 哎，周公馆也挡不住我跟我的女儿谈家务啊。我跟你说，你的妈呀， 我可忍了好半天了啊。 哎哎， 我跟您先说下，妈可是好容易才回一趟家，这一次也是看哥哥跟我来的。您要是再给他一个不痛快啊，我就把您这两年做的事都告诉哥哥。 我做了什么事儿了？这喝点赌点玩点，这三样我都快五十的人了，还怕他吗？ 他才懒得管得您这些事呢。可是他每月从矿上借给妈用的钱，您偷偷的给花了，他知道了就不会答应您。 那他敢把我怎么样？他妈嫁给我，我就是他爸。 好，小声点，这有什么喊头呢？ 我跟你说，我娶你妈我还抱了老大的委屈呢。你看我这么一个机灵人，这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谁不说我卤棍呱呱叫啊？来这儿不到两个月，我的女儿就在公馆里找上事儿了。就说你哥哥没我，他能在周家矿上当工人吗？叫你妈说他成吗？哦，这样你妈跟你哥还是一个劲儿的不赞成我。这一次回来，你妈要还是那副寡妇脸子，我当着你哥哥的面上我就不认他，说不定我就离了他。可别看他跟我养个女儿，外带来你这个倒霉蛋的哥哥。 爸爸， 谁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养的儿子？ 哥哥哪点对不起您呢？您这样骂他干什么？ 他哪点对得起我？是当大兵，拉包月车，干七级将，念书上学，他哪行是好好的干过的？好容易我被他见到周家矿上去，他又跟工头闹起来，把人家打了。 我听说，不是我们老爷先叫矿上的警察开了枪，他才领着工人动的手吗？ 这反正这孩子混蛋，吃人家钱粮就得受人家的管，好好要罢工，现在又得靠我这老面子跟老爷求情了。 您听错了吧？哥哥说他自己要见老爷，不是找您求情来的。 可是谁叫我是他的爸爸呢？我不能不管呢。 好吧，您歇一会儿吧，我要跟太太送药去了。 哎，你先停一停，我再说一句话。 开午饭了，老爷的普洱茶您先泡好了没有？ 那用不着我管，他们小当差的早伺候到。 那好极了，我走了。 哎，四方，你别忙啊，我跟你商量一点事儿。 怎么？ 你听啊，昨天不是老爷生日吗？大少爷也赏给我四块钱。 好极了，我要是大少爷，我一个子儿不给您。 你这话对极了，四块钱够干什么的呀？还那点账就干了。 那您就跟哥哥要去吧。 哎，不，别，你爸爸什么时候借钱不还账的呢？你现在手下方便，随便匀个七块八块的好吗？ 我没有钱。 爸， 哎， 您真是还账了吗？ 真的呀，我跟我亲生的女儿说瞎话，是王八蛋。这说起来可也不能怪我呀，昨天那点零钱儿，大账也还不够，小账了就剩点零，所以我就耍了两把。也许赢了钱不都还了吗？谁知道运气不好，连喝带输的反倒欠了十来块，这可一句瞎话的没有啊。 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您，我也没有钱。 凤，你这孩子什么心思？你是我亲生的孩子， 亲生的女儿也不能见天见的替您老人家还赌账啊。 孩子，你可放明白点儿，你妈疼你只在嘴上，我可是把你的什么要紧的事情都放在心上。 你心里要说什么呀？ 我说啊，大少爷常跟我提到你，大少爷他 大少爷大少爷您疯了，我走了。 别走， 太太就要叫我呢。 我问你一句话，前天我看见大少爷买衣料 怎么样？ 嗯，嗯，你这手上的戒指不也是他送给你的吗？ 您说话的神气真叫我心里想吐。 你不必这么假模假式的，你是我的女儿啊，一个当差的女儿收人家点东西用人家一点钱，这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这不要紧，我都明白。 好吧，您说吧，究竟要多少钱用？ 哎，不多，30块你就成了。 那您就跟这位大少爷要去吧、 啊、 我走了。 好孩子，你以为我真装糊涂啊？不知道你同这混账大少爷做的事吗？ 您是父亲吗？父亲有跟女儿这样说话的吗？ 我是你的爸爸，我就得管你。我问你，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 嗯，我不在家，你半夜才回来，以前你干什么？ 您这点父亲没有资格来问我。 呵，好文明词儿，你就说不上你上哪儿去了。 那有什么说不上？ 什么说？ 那是太太听说老爷刚回来，又要我捡老爷的衣服。 哦，可是半夜送你回家的那位是谁呀？坐着汽车醉醺醺的直对你说胡话的那位是谁呀？ 那 嗯， 那 嗯， 那 嗯。你不用说了，那是我们鲁家的阔女婿。咱们两间半破瓦房居然来了坐汽车的男朋友，找我这当差的女儿了。我问你，他是谁？你说。 他是、啊、 你说、啊、你说呀， 哥哥。 你装什么哑巴去、 啊、哥哥。 哦，你哥哥来也得说。 怎么回事啊？ 你先别管。 哥哥，没什么要紧的事。 哦， 爸，我们回头再商量好吧。 回头商量，好，就这么办。哎，你怎么随随便便的就跑进来了？ 我在门房等了半天，一个人都不理我，我就进来了。 大海，你究竟是矿上打粗的工人，连一点大公馆的规矩也不懂？ 人家不是周家的底下人， 他在矿上吃的也是周家的饭呢。 他在哪儿啊？ 他谁是他？ 董事长。 老爷就是老爷，什么董事长，上我们这儿来就得叫老爷。 好，您先给我问他一声，就说矿上有个工人代表要见一见他。 我看你先回家去，矿上的事儿有你爸爸在这儿替你张罗呀。回头你跟你妈你妹妹聚两天，等你妈去了，你回到矿上，事情还是有的。 您说我们一块在矿上罢完工，我一个人要您说情，自己再回去， 那也没什么难看呢。 好，您先给我问他一声，我还有别的事要先找他谈一谈。 爸、嗯、您去看老爷的客走了没有，您再领着哥哥见老爷。 我怕他不会见你吧。 您告诉他，工人代表鲁大海要见他，前天他把我们约到这儿来，就已经在这公司里见过他了。 哦，好，那我跟你问问去。 您去吧。 嗯，哎，他要是见你啊， 你可少说粗话。 哎，听见了没有啊？ 他忘了他还是个人。 哥哥，哥哥，你说话小声点，老爷就在这里边呢。 好，凤儿啊，妈也快回来了，我看你把周家事辞了，好好回家去啊。 为什么？ 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为什么呢？ 周家的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两年我在矿上看够了他们所做的事，我恨他们。 你看见什么？ 凤儿啊，你别看那么威武的房子，这都是矿上埋死了的苦工人给换来的。 你别胡说。 什么？ 听说这屋子直闹鬼呢。 嗯，刚才我看见个年轻人在花园的躺着，脸色发白，闭着个眼睛，像是要死的样子。听说这就是周家大少爷，我们董事长的儿子。报应，报应。 你，哎，他待人顶好，你知道吗？ 他父亲做尽了坏事弄钱，他会是个好东西。 两年不见你，你变了。 我看这两年倒是你变了。 好不容易客刚走，我正要回话，接着又来了一位。我看我们先下去坐坐吧。 那还是我自己进去吧。 你干什么干什么？ 哥哥。 好，也好，别让他看着我们工人不懂规矩。 你看你这点骨头，老头说不见就不见，在下方再等一等算什么？走，我跟你走。这么大的院子，别胡穿乱穿的走错了。哦，四炮，你先别走，我就回来。 您去吧。哎，妈呀！ 四炮啊！四炮啊！四炮！四爸，你在哪儿呢？四爸，你在这屋子里吗？四爸， 哎，他上哪儿去了？ 四爸，你出来呀、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四爸。 刚才谁在喊你呀、啊、 二少爷。 他叫你干什么？ 谁知道啊。 那你为什么不理他呢？ 不是您叫我等着吗？ 哦， 你有话就讲吧。 哼，你看刚才我走到下方，那些王八蛋的就堵着门口跟我要账，当着上上下下的人，我看没个20块钱简直圆不下这个脸。哎， 我的都在这儿。 啊， 这是回头我预备给妈添衣服的。 啊啊， 您先拿去用吧。 这给我了？呵呵，那我知道是你孝敬你爸爸的。呵呵，好孩子，我早知道你是一个孝顺孩子。呵呵， 现在你让我上楼去了吧？ 嘿，你看谁管过你了？去吧，啊，见了太太呀、啊，就说鲁贵惦记太太的病。 知道，忘不了。 哦，对了，四凤，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儿。 您留着以后再说吧。 嘿，你看，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我又有什么事啊？好，我们今天都算清楚了再走。 嘿，你瞧瞧，又急了，真快成了小姐了，耍脾气倒是呱呱叫啊。 您说吧。 孩子，你别这样，我劝你小心点儿。 我现在钱也没有了，还用得着小心干什么？ 哎，我跟你说呀，太太这两天神气有一点不老对的。 太太的神气不对，有我的什么？ 我怕就是因为看见了你才有些不痛快。 为什么？ 为什么？我先提你一个醒儿，老爷比太太岁数大得多， 太太跟老爷不好，大少爷不是这位太太生的，他比太太岁数差的也有限。 这我都知道。 哦，哎，哎，你知道这间屋子为什么晚上没人来？老爷在矿上的时候，就是白天也是一个人也没有吗？ 不是半夜里闹鬼吗？ 鬼，一点也不错，我可看见过。 您看见来着？ 嗯，那是你爸爸的造化。 怎么？ 那个时候，你还没来。 啊。 老爷在矿上，这么大阴森森的院子，只有太太、二少爷、大少爷住。那个时候，这间屋子里就闹鬼。二少爷是个小孩，胆小，叫我在他的门口睡。是个秋天，二少爷半夜里啊，忽然的把我叫起来了，说客厅里又闹鬼，叫我一个人来看看。哼，我可直发毛啊！可那一会儿我刚来，少爷说了，我能不去吗？ 您去了？ 嗯，我就喝了两口烧酒。我穿过那个荷花池啊，我偷偷的钻到这门外的走廊旁边，一到这门口啊，就听见这屋子里啊，嗷嗷的像个女鬼在哭，哭得惨呐、啊！越怕我就越想看，我硬着头皮从那个窗户缝里轻轻向里一望， 你看见什么？ 就在那个桌上啊，点着一只要灭不灭的洋蜡烛，我恍恍惚惚的看见两个穿黑衣裳的鬼并排的坐着，像是一男一女，背呀、啊、朝着我。那个女鬼啊，像是靠在男鬼的身上哭，那个男鬼呀、啊、就低着头直叹气。 真的？ 可不是啊，我就是趁着那股酒劲儿啊，朝那个窗户缝里轻轻的咳嗽了一声，就看见那两个鬼呀、啊嗖一下子都分开了，都向我这边望了。这一下子他们的脸清清楚楚的正对着我，这我可真的见了鬼了。 什么样啊？谁？ 我看见那个女鬼啊，是我们的太太。 太太？ 哎， 那个男的呢？ 那个男鬼呀、啊，你别怕，就是大少爷。 他？ 就是他，他跟他的后娘在这个屋子里头闹鬼呢。 我不信，您看错了。 哎，没个错，别骗你自己啦。所以孩子，你得看开点，别糊涂啊！周家的人就是那么回事儿啊。大少爷比太太只小六七岁呀、啊。 不会的。 不会，又做你的梦了。你想想，你是谁？他是谁？就凭你，你没个好爸爸，跟人家当底下人，人家当真心待你，又做你小姐梦了。你就凭你？ 您别说了，妈今天回来，您看我太快活是吗？您说这些瞎话，这些瞎话。 嘿，你看你，跟你说真话，叫你聪明一些，你反而生气了。哎，你呀， 你没话了吧？我走了。 嘿嘿，你别走啊，我的话还没完呢。 还没完， 这刚到正题。 您留着一个人说吧，我不愿意听啊。 你得听啊。 放开我，我喊了。 我告诉你这句话，你再闹。回头你妈就上这儿来找你。 什么？ 你妈一下火车就上这儿公馆来。 哎，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帮人的，您为什么叫她到这儿来找我？我每天晚上回去的时候自然会看见妈的，您为什么叫她到这儿来找我呢？ 哎呀，不是我呀，孩子，是太太要她来的。 太太要他来。 嗯，奇怪不是？没轻没故的，你看太太偏要请他来谈一谈。 天哪，您别吞吞吐吐的好吗？ 哎，你知道太太为什么一个人在楼上作诗写字儿，装着病不下来？ 老爷一回来，太太向来是这样的。 这次不对吧？ 那么您快说出来呀。 你一点都不觉得？ 大少爷没提过什么？ 没有啊，我就知道这半年多他跟太太不常说话的。 哦，哎，那太太对你呢？ 这两天呢、啊、比往日特别的好。 那就对了。我告诉你啊，太太知道我不愿意你离开这儿，这次啊她要自己对你妈说，叫她带着你卷铺盖滚蛋。 他要我走？ 嗯。 哎，可是为什么呢？ 可那你自己明白了。 他要妈来干什么？ 他要告诉你妈一件事。 哦，爸爸，无论如何我在这儿的事不能让妈知道的。 是啊。 爸爸，你想，妈前天离开我的时候，她嘱咐过您，叫您好好的看着我，不许您送我到公馆里帮人。您不听，您让我来，妈不知道这些事啊。妈疼我，妈爱我，我是妈的好孩子，我死也不能让妈知道我在这儿这些事情呢。哦，妈呀。嗯。 孩子，你看现在才是你爸爸好了吧。爸疼你，不要怕，不要怕，他不敢怎么样，他不会死你的。这儿啊还有个人叫他怕呢。 谁？ 他怕你爸爸呀。你忘了刚才我告诉那两个鬼了？你爸爸会抓鬼。昨天晚上我跟你去告假，他说你妈来的时候叫我叫你妈来，我看他这样的神气我就猜了一半，我顺便就把那天夜里事情跟他提了两句。他是个机灵人，不会不懂的。哼，他要是跟我装蒜，现在老爷在家咱们就是麻烦。我知道他是厉害人，可是谁要欺负了我的女儿，我就跟谁拼了。 哦，爸爸您可不要胡来。 这家除了老头我谁都看不上眼。别着急，有你爸爸。嗯、啊、哎，再说啊，也许是我瞎猜，他原来呀、啊、就许没这个意思。他外面倒是跟我说，听说你妈会读个书啊，写个字儿的，才想见见谈谈。 爸，您别说话，我听见饭厅里有人咳嗽似的。 哦，别是太太吧？ 可不是他，奇怪，他下楼来了。 爸爸、嗯、您看。 对对对，别慌，什么也别提，我走了啊。 爸爸，妈来了您先告诉我一声。 哦，对了，见着你妈呀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听见了没有？ 我知道。 别忘了跟太太说鲁贵惦记太太的病。 我知道， 记住了。 太太，怎么您下楼来了？我正预备给您送药去呢。 嗯，老爷在书房里吗？ 老爷在书房里会客呢。 谁来呀？ 刚才是警察局长，现在不知道是谁。您要见他？ 不，两个礼拜没下来，这屋子改了样子了。 是的，老爷说原来的样子不好看，又把您添的新家具搬了几件走，这是老爷自己摆的。 这只旧衣柜又拿来了，什么事情自然要依着他，他是什么都不肯将就的。 太太，您脸上像是发烧，您还是到楼上歇着吧。 不，楼上太热。 老爷说太太有病，嘱咐过请您好好的在楼上躺着。 我不愿意躺在床上。 我忘了，老爷哪一天从矿上回来的？ 大前天晚上，老爷看您烧得厉害，叫我们别惊醒您，就一个人在楼下睡的。 白天我像是没见过老爷来。 老爷天天到省政府开会，到晚上才上楼看您，可是您又把门锁上了。 怎么楼下也这么闷热呀？ 对了，闷得很啊，一早晨乌云就遮满了天，也许今儿个会下一场大雨。 你跟我换一把大一点的团扇。 哎， 我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怎么这两天没有见着大少爷？ 啊，大概是很忙。 听说他也要到矿上去是吗？ 我不知道。 你没有听见说吗？ 没有。哦，倒是伺候大少爷的下人这两天竟忙着跟他捡衣裳。 你父亲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他说他问太太的病。 他倒是老惦记着我。他现在还没起来吗？ 谁？ 自然是大少爷。 我不知道。 我 没有看见大少爷。 他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 太太，我每天晚上总是回家睡觉，我不知道。 你每天晚上回家睡？老爷回来了，家里没有人会伺候他，你怎么天天要回家呢？ 太太，不是您吩咐过叫我回去睡吗？ 那时是老爷不在家。 我怕老爷念经吃素，不喜欢我们伺候他。 这么说，他在这几天就走，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 您说的是大少爷？我没听见。他总是两三点钟回家的。今天早上我像是听见我父亲叨叨，说下半夜跟他开的门来着。 他又喝醉了吗？ 我不清楚。太太，您吃药吧。 谁说我要吃药？ 老爷吩咐的。 我自己并没请医生，哪来的药啊？ 老爷说您犯的是肝郁，今天早上又想起从前您吃的老方子，就叫抓一副，说等您一醒就给您煎上。 煎好了没有？ 煎好了，晾在这儿好半天了。您喝吧。 苦得很，谁煎的？ 我。 太不好喝，倒了它。 倒了它？ 要不你先放在这儿也好。不，你还是倒了它。这些年喝这种苦药，我大概是喝够了。 太太，您还是忍一忍喝了吧，还是苦药能够治病。 谁要你劝我？倒掉。这次老爷回来，我听老妈子说瘦了。 瘦多了也黑多了，听说矿上正在罢工，老爷很着急的。 老爷很不高兴吗？ 老爷还是那样，每天除了会客出门，在家里一句话也没有说。 没有跟少爷们说话吗？ 见了大少爷只点点头没说话。倒是问了二少爷学堂的事。对了，今天早上二少爷还问您的病呢。 你告诉他我很好就是了。回头叫账房拿40块钱给二少爷，说这是给他买书的钱。 二少爷总想见见您。 那就叫他到楼上来见我。 哎， 怎么这个屋子这么闷气呀？里里外外 都像发了霉。 太太，今天我想跟您告假。 是你母亲从济南回来吗？ 嗯 嗯，你父亲说过来着。 吃饭啊，吃饭啊。 你去看看，二少爷在喊你。 吃饭啊。 在这儿。 哎，吃饭，我找了你一早晨了。什么？妈，您下楼来了。 冲儿，你怎么了？一头汗。 我刚跟一个同学打网球来着。妈，我这有好些话要跟您说呢。您好一点没有？这两天我到楼上看您去，您总是把门关着。 我想清静清静。你看我的气色怎么样？四凤，你跟二少爷拿瓶汽水。 哎， 你看你的脸通红。 妈，让我看看您啊。我看您挺好，没有一点病，为什么他们总说您有病呢？您看爸爸回家三天了，您一个人躲在房里，您都没有见到他。 我心了不舒服。 妈， 冲儿，你是十七了吧？ 妈，你看你要再把我的岁数忘了，我真得生您的气了。 妈是不好，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忘了在哪儿。你看妈老了吧？ 不，妈，你想什么？ 我不想什么。 二少爷，哎， 谢谢你啊。你给太太再拿个杯子来好吗？ 哎， 冲啊，你们为什么这样客气？ 妈，我就想告诉您呢，那是因为啊，妈，我回头告诉您啊。妈，您给我画的扇面呢？ 你忘了我不是病了吗？ 对了，您原谅我啊。哎呀，这个屋子怎么这么热呀？ 大概是窗户没有开。 哦，让我来开。 哦，少爷，老爷不叫开，老爷说外面比屋里热。 不，四凤，开开他。他在外头一去就是两年不回家，这屋子里的死气他是不知道的。 哎，四凤，你不要动，让我来。 二少爷， 不， 不 用，你搬个走。 四凤，你到厨房去看看，看看给老爷做的是什么素菜。 哎， 冲儿，过来，坐下。你说吧。 妈，这两天我很快活。 在这个家里你能快活自然是好现象。 妈，我一向有什么事情都不肯瞒过您，您不是一个平常的母亲，您最有想象，最大胆，又最同情我的思想。 嗯， 妈，我要告诉您一件事。哦，不，我跟您商量一件事。 你先说给我听听。 您不说我吗？ 不说，你说吧。 妈，我不不，我不说了。 为什么？ 我怕您生气。妈，我说了以后您还像以前那样喜欢我？ 傻孩子，妈永远是喜欢你的。 真的？ 真的。 妈，我喜欢一个人。 哦， 妈，你看你的神气好像说我不应该似的。 没有没有啊。啊，你说吧，那个女孩子是谁？ 她呀，她是世界上最，反正我认为她是我认为最满意的女孩子。她心地单纯，她懂得活着的快乐，她知道同情，她明白劳动有意义。最好的，她不是小姐堆里娇生惯养出来的人。 嗯，冲儿，你说的不是四凤？ 是啊，妈，妈，我知道别人会笑话我，您不会不同情我的。 怎么，我的孩子？ 怎么，妈，您不愿意吗？您以为我做错了？ 不不，那倒不，我怕像他这样的孩子不会给你幸福的。 不，妈，四凤是个聪明有感情的好孩子，并且他懂得我。 你不怕父亲不满意你吗？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别人知道了说闲话呢。 那我更不放在心上。 嗯，这倒像我自己的孩子，不过我怕你走错了。第一，他兄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你要是喜欢他，他当然以为这是他的福气呀。 妈，你以为四凤他没有主张吗？ 冲儿，你把什么人都看得太高了。 不，妈，我觉得您这句话对他说是不合适的，他是最纯洁最有主张的好孩子。昨天我跟他求婚。 什么？ 他 就、啊、求婚？你跟他求婚？ 不，妈，你不要笑啊，他拒绝我了，可是我很高兴，这样我觉得他更高贵了。他说他不愿意嫁给我。 哦，拒绝？他还拒绝你？ 妈，你以为他拒绝我是故意的虚伪啊？不，他说他心里另外有一个人。 他没说谁？ 我没有问，总不管是常见的人或者是邻居。不过真的爱情啊，那是免不了波折的。我爱他，他会渐渐地明白我喜欢我的。 我的孩子，要娶也不能娶她。 妈，你为什么这样呢？四凤是个好女孩子，她背地总是很佩服您，敬重您的。 你现在预备怎么样？ 我预备把我的意思告诉爸爸。 你忘了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了？ 我一定要告诉他。啊，我将来并不一定跟他结婚，如果他要是不愿意我，那么我仍然尊敬他，帮助他。不过我希望他受教育，我希望爸爸能够把我的教育费分给他一半，也让他上学。 你真是个孩子。 我不是孩子，我不是孩子吗？ 你父亲一句话就把你所有的梦打破了。 我不相信。得了，妈，咱不提这个了。哦，对了，妈，昨天我看你哥哥了，他说他这次可要到矿上做事情去，他说他太忙，他不能上来见您了，您不会怪他吧？ 怪他？为什么要怪他？ 妈，我总觉得您同哥哥的感情啊，不像以前那样了。你想啊，哥哥自幼就没有母亲，性情自然容易有时候古怪。不过我想哥哥的母亲一定感情很重，因为哥哥就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你父亲回来了，你少听你哥哥的母亲，免得他又板起脸叫一家子人不高兴。 妈，可是哥哥的脾气真有点怪了，他喝酒喝得很多，脾气很暴。 嗯， 哦，嗯，前三天呢，他喝酒喝得大醉，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他说他恨他自己，还说了许多我不大明白的话。 嗯， 最后他说，嗯，他曾经爱过一个他绝不应该爱的女人。 从前？ 啊，说完了就大哭，当时就逼着要我离开他的屋子。 他还说什么话来吗？ 没有，他很寂寞的样子，我真替他难过。哎，妈，哥哥到现在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谁知道呢？ 哎，妈，你看，大概是哥哥来了。 哥哥，你在这儿。 平， 您也在这儿？ 我刚下楼来。 父亲没有出去吧？ 没有，你没见他吗？ 哎，我要在临走以前跟他老人家谈一次。 哎，哥哥，你先不要去。 他老人家干什么呢？ 他带跟一个人谈公事呢，刚才我看见他，他说让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会儿会到这儿来的。 那我先回屋去写封信。 哥哥，母亲说好久没有看见你了，你不愿意跟妈一起坐坐谈谈呢？ 你看，你让你哥哥歇一歇，他愿意一个人坐着的。 那也不见得，我总怕父亲回来了您很忙，所以 你不知道妈病了。 你哥哥怎么会把我的病放在心上？ 妈， 您好一点了吗？ 谢谢你， 我刚刚下楼。 啊，对了，我预备明天就离开家里到矿上去了。 好得很，什么时候回来呢？ 也不一定，也许两年，也许三年。哎呀，这屋子里怎么闷气得很呢？ 窗户已经开了， 嗯， 我想大概大雨要来了。 你到矿上去做什么呢？ 妈，您忘了，哥哥是专门学矿科的。 这是理由吗，阿平？ 说不出来，像是在家里待得太久了，烦得很。 哼，我怕你是胆小吧。 怎么讲？ 这屋子曾经闹过鬼，你忘了？ 我没有忘，但是我在这儿住厌了。 假如我是你，这周围的人我都会厌恶，我也要离开这个死地方的。 啊，我不用你这样， 对我自己都恨不够，我还配说厌恶别人？弟弟，我先回屋去。 哎，哥哥， 哥哥，没有问题了啊！ 爸爸来了， 很好啊！再见吧，不送啊！ 爸，爸， 啊， 客走了。 你怎么今天下楼来了？完全好了吗？ 病原来不重，回来身体好吗？ 还好啊。你应当再到楼上去休息呀。冲儿，你看你母亲的气色比以前怎么样啊？ 妈原来就没有什么病。 谁告诉你的？我不在家的时候常来问你母亲的病吗？ 溥源， 我， 你的样子像有点瘦了似的。矿上罢工的事情究竟怎么样？ 昨天早上已经复工了，不成问题啊。 哎，爸， 嗯， 怎么门口鲁大海还等着要见您呢？ 谁是鲁大海啊？ 鲁贵的儿子，前天见进来的，这次罢工的代表。 这个人，我想这个人有背景，矿上已经把他开除了。 开除了 啊？ 爸爸，刚才我跟这个人谈了一会儿，这个人的头脑很清醒，做了罢工的代表，不见得就应该开除。 呵呵，现在的一般青年人跟工人们谈谈，说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啊。啊， 我觉得他们是为自个儿的一群在那努力，我们应该同情的，并且我们这样享福跟他们争饭吃，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时髦不时髦的事。 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啊？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比你这种半瓶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的多。 爸，我听说矿上对这次受伤的工人不给一点抚恤金。 我认为你这次说话说的太多了，这两年他学得很像你了。十分钟以后我还有一个课来，你们关于自己有什么话说吗？ 爸爸， 我刚才就想见您 啊。什么事啊？ 我想我明天就要到矿上去了。 这边公司的事你交代完了吗？ 我差不多都完了，我想请父亲给我一点实在的事情做，我不愿意看看就完事。 苦的事你成吗？要做就做到底，我不愿意我的儿子叫旁人说闲话的。 是啊，我这两年在这儿做事太舒服了，心里很想在内地乡下走一走。 你让我想一想啊。你可以明天动身做哪类事情，到了矿上我再打电报给你。 是吧？ 啊， 爸， 啊，你，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跟您商量。 什么？ 我想把我的教育费的一部分分出来 啊， 把我的学费的一部分分出来。 四方， 把， 啊，你先等一等啊。 哎， 四方，叫你给太太煎的药呢。 煎好了。 为什么不拿来啊？ 他刚才跟我倒来了，我没有喝。 为什么？药呢？ 倒了，我叫四凤倒了。 倒了？药还有吗？ 药罐里还有一点。 倒来。 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倒来。 爸，妈不愿意，您何必这样勉强呢？ 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你喝了就会完全好的，被药送到太太那儿去。 好，你先放在这儿。 你最好现在喝了它吧。 四凤，你把它拿走。 喝了它，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 我不想喝。 冲儿，你把药送到母亲面前去。 爸， 去说请母亲喝。 爸，您不要。 我要你说。 你听父亲的话吧，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妈，您就喝一点吧，您就为我喝一点吧，您要是不喝，爸爸的气是不会消的。 留着我晚上喝不成吗？ 樊宇，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该替孩子们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该替孩子们做一个服从的榜样。 不，我喝不下。 平儿，劝你母亲喝下去。 爸， 去， 我 走到母亲面前跪下，劝你的母亲。跪下。 爸爸，你 叫你跪下。 我喝，我现在就喝。 还有三分钟，你刚才说的事情呢？ 什么？ 你说把你的学费分出一部分来是怎么样？ 现在我没有什么事了。 真没有什么新鲜问题了吗？ 没有了，没有了。妈的话是对。 冲儿，上哪儿去啊？ 我到楼上看妈去。 就这么走了吗？ 爸，我走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去吧，回来你告诉你的母亲说我已经请了德国的克大夫来给他看病。 妈不是已经吃了您的药了吗？ 我看你的母亲精神有点失常，病像是不轻啊。我看你也是一样。 是吧，我想先下去歇一会儿。 不，你不要走，我有话跟你说。你告诉他说克大夫是个有名的脑病专家，我在德国认识的，来了叫他一定看一看，听见了没啊？ 听见了。哦，爸，我走了，您没事了。 上去吧。四方，我记得我告诉过你，这间屋子你们没有事就得走的。 是，老爷。 老爷，有客人， 先请到大客厅里去。 是啊。 怎么窗户睡觉打开了？ 是弟弟跟我开的。 关上。 是吧， 这间屋子不要底下人随便进来，回头我预备一个人在这里休息的。 是吧， 这间屋子的家具多半都是你生母丁喜欢的东西，我从南边移到北边，搬了多少次家总是不肯丢下的。这屋子摆的样子我愿意总是30年前的老样子，这叫我的眼睛看着舒服一点。 是， 你的生母永远喜欢夏天把窗户关上的。 不过爸，纪念母亲嘛，也不必。 我听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什么？爸， 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对不起你的父亲吗？并且对不起你的母亲吗？ 爸爸， 你是我的长子，我不愿意当着人谈这件事。听说我在外边的时候，你这2年来在家里很不规矩。 不，爸，我没有的事，那没有的。 你敢做就要敢当。 爸，